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主持人尚远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要想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到10点半，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下半段呢，先请您听一段京剧黄派名剧《春秋配》片段。黄桂秋先生所创立的黄派是京剧旦行的一个重要流派。黄桂秋先生是在北京学艺，北京成名，但是后来呢久居上海，所以黄派艺术在南方传播的比较广泛。但是据我知道，北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对黄派很感兴趣。前些年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黄派青年演员李慧分配到了北京京剧院工作，那么现在呢也已经在剧院成长了几年了。今年的魅力春天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擂台赛当中呢，李慧啊将展示他的黄派身手。说到黄派的声腔特点，南方的戏迷啊用了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嗲，用嗓和演唱的技巧听起来很甜很糯。同时呢，黄桂秋先生和尚小云先生一样，保留了很多传统青衣的唱法。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上世纪50年代的录音《春秋配》，黄桂秋饰演江秋莲，黄正琴饰演李春发。黄正琴是黄桂秋的公子，乳娘是由李胜全扮演的。 穆家大姐唤你有话言讲，大姐有话呢，快些请讲。小生还要三路呢。 哎呦，他倒打起架子来了。 啊，大爹，准是回来了，你有何话讲？这个 家呀，于此时来我们是 相邻了， 相邻了啊！哈哈哈哈哈！ 往下站， 不是 啊，大姐， 他是在永寿家呀。 你们的功 得很呐、 啊。是啊， 大爹，就是他一个人。 新鸳鸯美满的婚来 娘啊，黄牛娘就这样来看 以上您听到的是黄桂秋、黄正琴、李胜全主演的春秋配片段。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花脸猴派艺术的创始人侯喜瑞先生晚年演出的牛皋下书片段。 小机关此去莫把那干王见，那怕他刀上有过胡须与弄惨，这举了破头我把五个扎还。 白闯进了番营，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打了大白犯了一个错， 您听到的是侯喜瑞先生主演的京剧《牛皋下书》片段，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上海演出的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下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半，戏迷乐尚元和您再见。说冰糖葫芦儿甜， 从肩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